那么，其实，在每一次的阿卡西的课程上面，我们都会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要灵修？我不知道复训的同学之后有没有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。大家都在灵修，但是很少有人问自己为什么。之所以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是想给大家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意图。为什么要灵修？因为你想得到内心的平静，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或者说你想获得超能力，你想要了悟真相。其实这些意图都没有问题，只是很多人在灵修了很长时间之后，依然不太明确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于是呢，就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困惑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也想请大家真的去思考以下几点。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会说，灵修呢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那么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它是代表了什么？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想过？那现在在市面上面有很多人都在讲无条件的爱，基本上你碰到的大部分的灵修的人，张嘴就是无条件的爱。可是这种无条件的爱，代表着随时限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明明心里波澜起伏也要强压下去，然后你在表面上还要显得对人和蔼可亲。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可能代表自己没有爱，代表自己功力不够。那么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种无条件的爱到底是在限制你自身的一种自然的流动，还是真的在帮你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状态？那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没有爱，其实真正的爱呢，是允许和尊重，允许并尊重万物以它原本的模样来呈现。允许并尊重万物的生长过程，而不加以干预，并且呢，无条件的给予一切的支持和滋养。但现在由于这种无条件的爱像口号一样盛行，那么就可以看到，其实有很多人在关系里，有很多人都在强迫自己去为周围人提供这种无条件的爱。那么很多人呢，也的的确确在这么去做，但是这个做法好像，因为我有跟很多学员都有聊过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就会发现，它其实背后呢是有一种目的的。我给你提供了这种无条件的爱，目的呢是为了感化和改变对方，然后让对方呢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表达。所以大家去看一看，当你在强迫自己为周围你身边的所有你在乎的人、你爱的人去提供这种无条件的爱的时候，明明这件事情让你很生气，但是呢，由于你要表达出无条件的爱，所以你各种压抑自己，然后还表面上还对人和蔼可亲。那么这种方式真的是能够帮助到我们吗？其实，在这条路上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对自己100%的诚实。如果大家愿意对自己100%诚实的话，我们可以说得更加深入一点。那么有部分人说，其实我学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技能，或者说是我灵修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，我想要帮助别人。可是事实上是周围的一切的人事物，都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投射，所以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？哪有人需要帮助？每个人都在体验自己想要体验的东西，而所谓的帮助，是真的愿意提供帮助，还是为了成为在别人眼中的神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，其实现在所谓的灵性也成了集体意识的一部分。大家对一个所谓的有灵性的人， 是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的。比如说，你会看，诶，这个人是不是内心平和？可能这个人他自己内心是不是平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表面上感觉得到的。所以呢，大家的要求就是，一个有灵性的人至少表面上是平和的。那么第二点就是看这个人是否有爱和善良。那么好像就是一个灵修的人就只能是一个片面的人，只能有爱和善良，其他的面相通通就不存在，甚至连衣着上也开始只是穿着白色的那种很飘逸的长裙啊，或者是灵修服呀，或者是道服、练功服，好像也只有这样才会觉得，哦，这个人超凡脱俗，好像跟一般人看起来不一样。其实大家真的有看到吗？这些只不过是集体意识的一些共有的标准，而这些所谓的一些标准，真的和这个人的意识程度到达了什么样子的状态有任何的关系吗？其实没有的。如果说在宇宙里，所有的能量都是自然流动的话，那么我们作为人，人的身体本身就是宇宙的缩影，而情绪就像天气一样，为什么不能让它们自然的流动？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的知道，如果你压抑一些情绪在你的身体里，会影响到身体的相应的部位的健康状况。那么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地球上，体验的事实上就是喜怒哀乐。体验的就是二元对立。可是，如果现在你愤怒一下，你也批判自己；悲伤一下，你也觉得自己不对。一定要追求自己永远停留在一个非常平和、非常喜乐的一种状态。那么，这个事实上就像在逼大自然，你只能有春天，你不能有其他的季节。所以这样做真的是好吗？那么一旦自己的情绪失控，很多人都开始慌，认为自己，哎呀，我最近是不是频率又低了？所以我要做清理，我要做疗愈。其实一切的情绪都在试图的去告诉你，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。那么在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背后，一定有一个相应的信念系统。他在向你表达，你相信了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你不喜欢什么？那么，当你了解情绪的表达，并且允许它去表达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它真的就消失了。然后，也有很多同学他会问，为什么我看到自己有一个特定的问题，不管我怎么做，但是呢？我却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变，然后他们就会不停地问我该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？那我相信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家可能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。可是呢，事实上，请大家去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。如果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在告诉你，你什么也改变不了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事情会怎么样？如果你接纳它，而不是拼命的去抗争、拼命的去抗拒它、拼命的去挣扎，事情又会怎么样？其实一切都是关于臣服，大家都会同意臣服这个概念。可是希望大家去好好想一想，当你说“我臣服，我臣服于一切万有”，或者说是我臣服于一切。我允许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是真的臣服了，你是真的松开了掌着船舵的手，还是想用臣服去换取更多的东西？如果是后者的话，你必须对自己诚实，同时也需要去看到，你没有办法以臣服作为一个交换条件，因为臣服它只是臣服本身，而你的整一个状态。已经可以足够的去表明你是否臣服。那么集体意识呢，是在一个框架协议之内，集体共同同意的一种 意识体系，就好比说我们的社会规范、社会道德。个体意识是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讲，你相信什么？那么集体意识呢，也是在不断的一个进化的过程中。而如果你真的关注于自己，慢慢的成为一个个体，当你的意识层次超过集体意识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再等着集体意识进化而进化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。那么很多年来，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着一堆又一堆的概念，然后这些概念呢，相互交织，互相促进，或者是互相冲突，来影响着你的行为。你为什么要做某件事？一定是因为你觉得做某件事是对的。你不做什么事情，一定是因为你觉得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。你纠结做不做，也一定是因为你有一个认为它是对的的概念，然后有一个认为它是不好的概念，两个概念冲突了。所以仔细的去看一看自己相信了什么，把自己理顺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切都顺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主题，读取阿卡西。在一阶的内容里面，我们会教为自己读取阿卡西和自我疗愈的一些方法，帮助大家拿回内心的力量。然后在二阶的内容里面，除了教怎么样去帮他人读取阿卡西，如何解读水晶啊，如何进行能量疗愈、能量体手术。然后二阶的内容里面基本上包括了市面上大部分的疗愈方法的原理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教大家整一个物质层的一种运作的规则，然后帮助每一个人去看到你在为自己编写什么样子的剧本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所有你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完全都是你自己在无意识当中去编写的。你的生活正在完全忠实地按照你编写的剧本上演，那么你也会学会如何去修改你的剧本。那么有一些同学他也会反馈说，当上完二阶课之后，好像觉得不需要再去上什么其他的课程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也不多说了，让我们进入到阿卡西里去进行探索一下。昨天呢，教给了大家两个符号，一个就是连接符，一个就是疗愈符。这两个符号大家都有学会画吗？没有的同学请按一，学会了同学不要按。好，非常好。那么现在每一个人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，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，然后念三遍 Takuru。完成的同学请按一。好，跟着我一块儿念祈请词。当我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大家念自己的名字好吗？我金逸晨，以我是我所是之名，以 Takuru 的能量为路径，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。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，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。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，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。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。好，现在每个同学闭上眼睛，先在阿卡西里停留一会儿，感受一下身体的感觉。那么有人会觉得头顶有压迫感，有人会觉得腿麻，有人会觉得前额发麻。关注一下你的身体与平时不一样的感觉。那么有人甚至会感觉到有点飘，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体感。那么你的身体呢，正在一个调频的过程，然后以后随着你的连接越来越稳定，这种体感可能会消失， 大家不用去担心自己是不是连接上了，或者觉得自己的频率是不是掉下来了。每一个个体的频率是由个体的意识所决定的。一旦你的意识扩展，使得那个频率达到一定的波段的时候，就永远不会再掉下来，只会在这个波段的区间里浮动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。有的同学喜欢说，我昨天的频率比较高，我今天频率比较低。其实无论是高和低，都是在这同一个频率波段里浮动，就是调不回之前的那个波段里。而你的内我感知到频率，由物质身体这个频率接收器转移出来的感觉，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的人会觉得头晕，有的人想吐，有的人身体酸胀，有的人晚上会做梦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因为身体在调整校对自我的频率。不要惊慌，身体上的这些感觉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一旦身体的阻抗越来越小了，那么你的身体上面的这些感觉会越来越小。当身体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了，你也不用觉得说，哎，自己是不是没有跟上节奏什么的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这只能证明你的身体和这些频率合作的还是不错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试着去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。你为什么会来到地球上？你想体验什么？你来到地球上，你想体验什么？拿到答案的同学可以把答案发出来。新同学，不要特别的努力的去想，去关注自己。比如说，有的同学他的那个灵视力比较好，他可能会看到一些图像。那么呢，大部分同学是属于感知型的。那么在这里的话，你只用去关注这个问题一问出来，你的头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可以了。好，刘新华说，喜怒哀乐。好的。体验喜怒哀乐是吗？然后，刘星花可以继续去追问一下，就是能不能具体一点，具体体验喜怒哀乐的什么？还有其他同学呢？嗯，陈萌萌，爱，好。那么去继续问一下，这种爱是要展现在什么样子的地方？去体验什么的爱？然后静。去静说体验人间百态，所以你可以再去确认一下，是来体验生活的一种丰富多彩，享乐，享受舒适的感觉。那么继续去问，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？派想对刘新华说，将你的喜怒哀乐化成一丝一缕的气味，然后就是让它成为一种感觉。然后顺着这种感觉继续去追寻。刘新华说：“悲欢离合，人间疾苦。”好，可以稍微再具体一点吗？玩儿，玩什么？接着问一下，玩什么？派想对镜说：“人间百态，看看周围那么多的面具，各种表情，那么多的声音，各种情绪。”让自己安静的待在中心，感受一下。好，其他同学呢？其他同学的答案是什么？大家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考试哈，这个不是考试，大家应该把它当做一种游戏，这是很好玩的一个游戏，所以大家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来玩，不要把自己搞得特别的纠结。好，家训，你试着放松。你拿新的学员呢，最好就是手上就是拿一个笔一个本子，完了之后呢，你就直接把问题写出来，写出来之后不用去想，直接写答案，根据脑子里的第一反应直接写答案。然后静说在中间感觉心轮有种深切的慈悲感，悲悯的感觉。好，你可以继续去感受一下这种感觉。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种感觉需要你去做什么。Angela 说， 父母和孩子的爱，异性之爱，各种新鲜好玩的事情。好，非常的好。1813说，从衣食住行、人际关系、工作中去感受舒适愉悦的感觉。好，挺好的。1974说，与源头分离的痛苦。你是要到地球上来体验和源头分离的痛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么会在什么样，就是哪些方面去体验呢？继续去问一下。好，刘新华说，体验被人看不起，体验家庭给我的压力，外界各种环境的不适应。好的，那么继续去问，你需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？玩喜怒哀乐哈。好的，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玩？继续问一下，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玩？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第二个问题。我们开始第二个问题，你问一下，你希望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生？你问一下，你希望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生？Angela 说，我问什么算是新鲜好玩？她说自己以前不敢做的，但是是鼓励自己之后敢做的事情。好，非常的好。家训考验。继续去问一下什么方面的考验。静说，因为自己还没准备好，那么继续去问，继续去问，说怎么样才算是准备好了？好，其他同学呢？其他同学也都参与下来，参与进来，然后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，探索一下自己。嘉勋说，考验我是否真的站出来成为领，是否愿意真的站出来成为领袖。好，非常的好。好，静说依心而活。好，那么问一下你的心要的是什么？派想问家训，如果没有子民，领袖是否还存在？然后家训说是和平，什么的和平？哪方面的和平呢？宇宙。所以这个和平需要你去做什么吗？家训继续问，所以这个和平需要你去做什么吗？其他同学呢？还有吗？我再重复一下问题哈，你希望发生的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生？好，Angela 说没有发生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力到底有多大，把力量交给外在的世界和他人，被动等待多过主动努力。好，非常好，Angela。刘兴华说：“家人没有人关注我，没有人关心我，他们都忽视了我的存在，都看不见我。”好，兴华去感受一下这个里面有情绪，这个里面有情绪，去让那个情绪充分的经由你去表达出来。然后派想问一下家训，你看看当下宇宙有不和平吗？喜欢侵略的种族的暴行在懦弱中展现，不觉得其实挺和谐吗？好，现在不管每个同学做得怎么样了，因为时间已经非常久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出来，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进阿卡西去探索。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念结束的祈请词：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，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，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，所给予我的展现，请关闭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。好，现在每个同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二阶的同学你们就可以不用了。一阶的同学的话，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然后想象脚底长出根须，允许自己全身多余的能量顺着你的腿往下。就将多余的能量回馈的给大地母亲，这样做一个落地的动作，给大家，9:05回来，一直要让能量走完，能量充分的走完，走完了之后呢，起来活动一下，去喝一点水，9:05回来。